自己的幸福生活。 站在公交车里，抓着摇曳的手环，我的命运啊，像他一样摇摆。抬头看见那天边的晚霞，铃声时间路，老树陪古屋，我遇见你却没能让你留步，青春时间雾，青草沾雨露，我爱上你却没能把你留住，你别出现在我黎明的梦里，我怕我醒来就抱不到你，谁能给我麻木的酒醒着醉，你别出现在我醉酒的夜里，我怕我狼狈的把你挽回，谁能给我麻木的酒醒着醉。

个艺术家，眼泪才容易蒸发。成熟的心事都复杂， 那个他很难得冬天没有雪，但不影响他开着花。自从你走后，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我说我要娶了她。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，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，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，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。你才不是一个没人要的女同学，谁会不厌其烦地安慰那无知的少年？我走进了你的世界，别怪我太耀眼，我愿意用我十年奋斗换你一个时的笑脸。你当时特别的可爱，但能不能靠近点？你不说真心话，你让我怎么为你大冒险？ 曾经的照片还留在那个房间，曾经的一切还印在我心里面。感谢你曾经来过，就算你是个过客，我也无法割舍不得。我说的每句话你都已听不见，回忆的你默默不断的在浮现。不后悔曾经爱过，哭过痛过都值得。 学着孤独，试着慢慢去长大，遗憾就遗憾吧，等你重新回到这，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，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，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。哎，干嘛不讲话，我希望你过得更好，我也不会放不下。别继续看着我，你确实应该听你爸，只有看着你的背影，我才能说出心里话。 曾经的照片还留在那个房，的一切还印在我心里面。感谢你曾经来过，就算你是个过客，我也无法割舍不再来。我说的每句话你都已听不见，回忆的一幕幕不断在浮现。不后悔曾 方式看似很多，其实只有一个，解脱。可我们总是学不会，对吗？而且还把自己越缚越紧，有时幻想着拥抱，却给自己戴了一副手铐，